第80集，倒是蒋真兴在法庭调查过程中几次发言都既合情又在理，既专业又犀利，能够一击击中公诉人的提问漏洞，不像业外人士，倒像是出自傅云宪的手笔。许苏深信傅云宪的能力，却仍为傅云宪感到揪心。在场媒体那么多，回去又当怎么添油加醋的报道？说果不其然是官派律师，一碰上中央批示的大案就哑火了。到了举证质证环节，公诉人开始举证，并表示所有证据出示完毕之后才能允许辩护人质证。说是举证，其实就是走过场，草草罗列证据提纲，把千本案卷中的大纲标题全部通读一遍就算完事儿。对此，何祖平首先提出抗议，厉声斥责公诉人此举是变相剥夺辩方合法质证的权利。因为蒋振兴案光案卷就1000余本，一组证据上千条，还都是振兴集团的日常经营行为，光读下这些标题就得好几个小时。别说律师们看不见实质性的证据，就连记住这些证据提纲都来不及，还怎么就每个证据的细节漏洞质疑反问？何祖平的抗议得到了律师团的集体响应，一时间律师们都坐不住了，反对抗议之声频起。公诉方底气十足，态度强硬，说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举证的相关规定，一事一证，证据可以单独出示，也可以分组出示。何祖平的提议被法院驳回了，还提醒他注意庭审秩序。按他老人家的脾气，屡次合法抗议被驳回，那就要联合其余被告人的辩护律师一起罢庭了。律师团沸沸扬扬，不肯罢休，庭审一度难以继续。眼看休庭在即，傅云宪却仍按兵不动，只是手腕微微一抬，一个手势，军汉的律师们率先安静下来，别的律师也都跟着不闹了。此举很给公诉方面子，那个女检察官朝傅云宪投来了充满好感的一眼。 振兴集团将募集来的公众资金大量投入广告而非生产，既是虚假宣传，又是挥霍浪费。 经营时期，振兴投放过广告的20余家媒体平台被女检察官走马观花似的一一碾过，傅云宪突然出声将其打断。 辩护人对振兴集团是否在明珠新闻与天气预报间投放广告持异议，要求公诉人出具相关证据，并要求明珠台的相关负责人到庭接受质询。 此言一出，立即引起旁听席上一片嘘声，这是窝角之争。毫无疑问，明珠新闻每天几亿人收看，振兴投放的广告人尽皆知，与免证事实无异。即便按照程序应该出示证据，也没必要让明珠台的广告部负责人到庭作证。傅云宪继续说，辩护人对振兴集团在东亚台非常人生的节目投放的广告持异议，要求公诉人出具相关证据，并要求东亚台的相关负责人到庭接受质询。别的律师可能记不住，但傅云宪不会。比起别的案子，他常让团队律师阅卷，自己只把握大局，提拎重点。对于蒋振兴案，傅云宪用了整整一个月晚上的时间亲自阅卷，对案卷的熟悉程度甚至令全体公诉方都大感吃惊。他将方才公诉人宣读的那些广告媒体都复述了一遍，无论是网媒、纸媒还是电视媒体，无一例外都持异议，也都要求证据展示与当庭质证。法官出声提醒他， 辩护人，这些不是必要。 傅云宪根本不容人打断，目视公诉方四人，提高音量道：质证是什么？质的是每一项证据的客观性、关联性、合法性，质的是它的证明力有无与大小。二审已经认定证据不足，发回重审，你们还是一份证据不出示，囫囵吞枣的念提纲，广告宣传都定性为挥霍浪费，是真不懂市场经济。公诉人老话重提， 本案案卷上千本，证据不可能在庭上一条一条的展示，最高人民检察院曾有文件。 傅云宪再次将对手打断，法庭上只讲法律，你们可以分组出示证据，我也有理由要求一证一致。去年两高三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，强调对于控辩双方有争议的证据应该一证一致，最高人民法院加强对证据的严格审查，也出了33条细则，不经辩论不能定案。傅云宪语声铿锵，强大的气场令人生畏，许苏听的手指抖，像士兵听见战鼓似的，全身的血液直冲脑门。要不我们就振兴的存量资产、债务与实际融资金额等关键问题质询清楚，要不我们就一条一条证据的慢慢过，我有时间，在座所有的律师都有时间，不管要在这庭上耗多久，奉陪到底。傅云宪话音落地，全场肃静几秒钟后，旁听席上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。如此一来，公诉人的节奏就全乱，连审判长也认同应该就关键证据进行举证质证。公诉方仍试图反驳，反被傅云宪借着机会再次重申己方观点。 万源案重审期间，公诉机关违背刑诉法，补充侦查以二次为限的原则，进行了第三次补充侦查，补充案卷近百卷。然而公诉人方才列举的条条证据大纲，如宣传推广、赈灾助学、出国交流考察等，恰恰证明了被告人蒋振兴不仅没有诈骗，还是个有情怀、有格局、有社会责任意识的企业家。本案一审就是错案，完全无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》，国家应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创造条件，通过法律、行政法规允许的各种方式直接融资，而将一个民事可调解的案子强行纳入刑法规制，恳请本案合议庭纠正错案，公正判决。 尽管还未到辩护人发表辩护意见的环节，但在这个时间点上抛出无罪观点，却是蛇打七寸，极易打动办案法官。旁听席上的掌声再次响起，审判长屡次制止仍没停息，公诉人无话可说。当天庭审结束，律师、媒体与投资者一拥而上，傅云宪被前拥后簇，当真跟巨星一样。许苏已经不是军汉的人了，不像以前在傅云宪身边瞻前贴后，人人还得看他脸色。如今他被人群挤在外头，推来搡去，他讷讷地站着，远远地看着，一瞬间觉得很不习惯。他发现傅云宪腕上一直带着的护身符不见了。许苏原本是想找傅云宪谈谈的，具体谈什么他还没想好，可能只是聊表关心闲聊几句，也可能是想问一问温于金庭的房子还能不能加他一个名字。法院里没法挨上边，只得守在傅云宪停车的地方。许苏知道律师团回去以后还得连夜开会讨论，为明天的庭审做准备，所以没打算真把人约出来，就想见缝插针的跟他说两句。